听众朋友，现在演播行言。 伪装的君子往往比真正的君子更。每天他都到教堂来，和颜悦色地紧挨着我，双膝着地跪在我面前，一会儿长叹，一会儿闭目沉思，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。每次当我没有一个不和达尔丢夫作对，只有奥尔贡的母亲本奈尔夫人非常欣赏这个闯进天城的意志来办理。由于大家的反对，本奈尔夫人到儿子家没住上几天就醉，喝得怎么样，仆人一一向他介绍说吃得好，吃了两只竹鸡，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，睡得香，一离饭桌就回到卧室，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，死了。奥尔贡完全为这个君子的圣洁所陶醉了，甚至完全失去了理智。他对君子的迷恋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。他居然想拆散女儿玛里亚娜和里亚娜要主意。偏偏这位小姐是个温顺天真、缺乏经验的女孩子，她什么主意也拿泼辣，伶牙俐齿，正直机智，热情胆大。她用激将、讽刺种种办法给小姐照了，然后再鼓动玛里亚娜的哥哥，鼓动小姐的继母都出来，帮助小姐把这门亲事挽回来，说服奥尔贡不要胡来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奥尔贡揭露这个君子的伪货。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，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，不过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。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，你那张皮也打动不了我的心。特丽娜接着又摸摸奥米尔的帽子，这花边可真细致，一副轻佻相全暴露出来了。虔诚的教徒到这时什么理智也没有了，他不加掩饰，儿子达米斯隐藏在一间小屋里，把达尔丢夫说的那些肉麻的话都给偷听去了。米尔表示那种罪恶滔天的爱情。看来达尔丢夫这一下子完蛋了。不，奥尔贡受的迷惑太深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。达尔丢夫的伪装手段，达米斯真是有苦难言，百舌莫辩。此事进一步激怒了奥尔贡，他尔贡越来越昏了头。他不但撵走了儿子达米斯，而且还决定把全部财产都赠送给达尔后，找到达尔丢夫当面劝导、质问。说明赠送财产本是奥尔贡一时兴起才决定的主张，怎么能信以为真地接受下来呢？他问达尔丢夫，那也是上帝命令你的吗？决定接受这份产业，老实说，乃是恐怕这份产业落到坏人手中，拿到社会上去为非作歹，而嫁给这位伟大圣徒的。今晚就要举行订婚仪式，形势紧迫到极点。女儿玛丽亚娜怎么哀求她也不行，女仆特丽娜不敢张嘴，朱米尔也是百劝无效。最后，奥米尔百般无奈，只好拿出自我西下，别出声。一切安排就绪，让人把达尔丢夫请来，好戏开场了，请有所怀疑。他提出了一个无耻的条件， 要求给他一点实惠，他一向所希望的那种实惠。尽管奥米尔向他百般解释，但是他还是要坚持得到实惠。 种学问，他能按照各种不同的需要来减少良心的束缚。他可以用动机的纯洁来补救下面将要全部摘下的时候，奥米尔耍了一个花招，让他到外边看看是否有人偷听，把他。 这时，达尔丢夫回来了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一个人也没有，太太。” 麻烦的是，奥尔贡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把柄，已经交到了骗子手里。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把柄有关的一些字据。这要是一旦被人发现，其后果真能让人冒出一身冷汗，并把内情和盘托给了他，事情就这样糟得不可收拾了。这一声都来了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那个本奈尔老太太还是口口声声叫正直，干了40年的法庭工作，今天是送处分书来的，命令奥尔贡一家全都让大家惊呆了，连本奈尔老太太都傻眼了。这时，女婿瓦莱尔又死工，特别吓人的是，他把那个要命的首饰箱交给了王爷。这下子全都完，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的。瓦莱尔已为他准备好了逃跑用的马车。 哦呢， 他说，慢来，别跑得这么快。 奥尔贡被激怒了，骂他忘恩。 我知道我从你们那里得过些什么帮助，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重要的责任。 被当作一件美丽的外衣，用欺诈的方式装饰在身上。 现在，达尔丢夫理直气壮执行您的命令吧，就是说，立刻逮捕奥尔贡。 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异变化，侍卫官竟对着达尔丢夫说， 请你回头跟我到监狱里去吧，那便是您的家了。 这个伪君子现在才大吃一惊。侍卫官转过身来对奥尔贡说， 他原是去控告您的，结果却害了自己。 原来王爷看出了这个骗子就是曾经有人向他报告过他的契约，王爷已经用自己的权力把他一笔勾销了。那个首饰箱内的密件，王爷也饶恕的，因为奥尔贡当年曾维护王室利益，表现了满腔忠诚。那个骗子自我为福，遇难成祥，奥尔贡不知道怎么感谢王爷的恩典，他要立刻去王爷那里，跪在他老人家的脚下，歌颂他赐给的福气和恩典，并且立刻答应了女儿和瓦莱尔的幸福婚姻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喜剧作品《伪君子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朋友们，再会。